汉书卷七十六，赵隐韩章两王传第四十六。赵广汉字子都，涿郡李吴人也，故属河间。少为郡吏周从事，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，举茂才平准令。察廉为杨迪令，以治行游艺，遣京府都尉守京兆尹。会昭帝崩，而新封杜建为京兆院，互作平陵方上。简素豪侠，宾客为监吏，广汉闻之，先讽告，简不改，于是收案治法。中贵人豪长者未请无不治，终无所听。宗族宾客谋欲篡取，广汉尽知其记忆主名起居，使立告曰：若既如此，且并灭家。令数吏将见弃士，莫敢进者，京师称之。是时昌邑王征即位，行淫乱，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废王，尊立宣帝。广汉以御议定策，赐爵关内侯，迁颍川太守，郡大姓原楚宗族横字，宾客范为盗贼，前二千担莫能擒制。广汉既至数月，诸原楚首恶，郡中振立。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，立俗朋党，广汉患之，历史其中可用者受计，初有暗问，既得罪名，刑法罚之。广汉故漏泄其语，令相怨旧，又交吏为相统，即得投书，削其主名，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。其后强宗大族，家家皆为仇仇，奸党散落，风俗大改，吏民相告诫，广汉得以为耳目，盗贼已故不发，发又折得，一切治理，威名留闻。及匈奴降者，言匈奴中皆闻广汉。本始二年，汉发武将军击匈奴，征广汉以太守将兵，属蒲类将军赵充国从军还，复用守京兆尹，满岁为真。广汉为二千担，以和言皆是，其未见待遇利，殷勤甚备，是推公善归之于下，曰：某怨卿所为，非二千担所及。行之发于至诚，礼见者皆书写心腹，无所隐匿，感愿为用，将扑无所避。广汉聪明，皆知其能之所宜，尽力与否。其或负者，则先闻之，讽欲不改，乃收补之，无所逃，按之罪立据，及时服孤。广汉为人强力，天性精于吏职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，尤善为勾据，以得事情。勾据者，设御之马驾，则先问狗， 以问羊，又问牛，然后及马，参伍其驾，以类相准，则知马之贵贱不失时矣。唯广汉至今能行之，他人笑者莫能及也。郡中盗贼屡屡清侠，其根诸枯穴所在，即立受取请求诸两之间，皆知之。长安少年数人会穷理空设，谋共劫人，坐与未弃，广汉使吏捕至巨服，妇人苏回为郎，二人劫之，有请广汉将吏到家，自立停下，使长安城公奢叩唐户小贼曰：京兆尹赵君谢两卿，无德杀志，此素未臣也，事至束手得善相遇，幸逢赦令，或时解脱。二人惊愕，有素闻广汉名，即开户出，下堂叩头。广汉跪谢曰：幸全活郎甚厚，宋玉赤力锦玉及酒肉，至冬当初死，欲为条官及炼葬具，告谕之，皆曰死无所恨。广汉常祭召胡都亭长，胡都亭长悉至界上，界上亭长戏曰：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。亭长既至，广汉与语问事毕，谓曰：界上亭长既生谢我，何以不为质问？亭长叩头服实有之。广汉因曰：还未无谢界上亭长，免思执事，有以自孝，京兆不忘卿后裔，其发间踢服如神，皆此类也。广汉奏请，令长安游教玉吏至百旦，其后百旦吏稽查自重，不敢枉法妄戏留人。京兆正清，吏民称之不容口，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至京兆者莫能及。左平义右扶风皆至长安中，犯法者纵计洗过京兆界。广汉叹曰：乱无志者常二福也，常令广汉得兼治之，直差异耳。初，大将军霍光秉政，广汉世光，即光轰后，广汉心之危止，发长安吏自将，与巨志光子伯禄侯与弟直突入其门，搜索司徒孤，锤破卢英，伏斩其门关而去。使光女为皇后，闻之对帝涕泣，帝心善之，以召问广汉。广汉由是侵犯贵戚大臣，所居好用势力子孙新晋年少者，专立强壮风气，见事风声无所回避，率多果敢之计，莫为迟难。广汉终以此败。初，广汉客思沽酒长安市，丞相吏逐去，客以男子苏贤言之，以喻广汉。广汉使长安城暗闲，卫吏与 故和贤为济世屯霸上，不亦屯所，伐军兴。贤父上书送罪，告广汉，事下有司复制，与作腰斩，请逮捕广汉，有诏即训，辞服，会赦，贬至一等。广汉以其义子荣绪交令，后以他法论杀绪。人上书言之，事下丞相御史暗厌甚急。广汉使所亲信长安人为丞相府门卒，令威司丞相门内不法事。缔结三年七月中，丞相复辟有过，自绞死。广汉闻之，以丞相夫人杜莎之府舍，而丞相奉斋咒入庙祠。广汉得此，使中郎赵凤寿逢小丞相，欲以挟之，无令穷正己事。丞相不听，暗厌欲急。广汉欲告之，先问太史之兴气者，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。广汉即上书告丞相罪，至曰：“下京兆尹至。”广汉知事迫切，遂自将立足突入丞相府，召其夫人跪亭下受辞，收奴婢十余人去，则以杀毕氏。丞相未向上书自陈，其实不杀毕，广汉朔犯罪法不服孤，依诈巧破胁丞相，幸丞相宽不奏，愿下明使者至广汉所验丞相家事。事下廷未至，时丞相自已过浅吃复辟，出至外地乃死，不如广汉言。司职萧望之合奏，广汉催辱大臣，欲以劫持奉公，逆节伤化，不道。宣帝悟之，下广汉廷尉狱，又作贼杀不孤，居狱故不以食。闪斥除济世伐军兴数罪，天子可其奏，吏民守阙豪气者数万人，或言臣生无意献官，愿待赵京兆死，使得牧养小民。广汉竟作腰斩。广汉虽作法诛，为京兆尹联名，威至豪强，小民得职，百姓追思，割之至今。